叶修再度惊讶着，连忙一个后挑操作，这一巴掌闪得已经有些勉强了。耳光，这个流氓技能同样因为只是普通的伤害技能，其他职业是肯定不会去学的。但是此时这个拳法家却又是学了。韩文清却不去理会这些，耳光挥空，一步划出，一记冲拳却是已经窜到了君木小的面前。 一脚一耳光一拳，三个技能衔接的极为紧凑。明明都是游戏里，任何职业用出来都一模一样的技能，但是此时在韩文清的操作下打出，所有人却都觉得是说不出的干净利落，没有任何多余的停顿。但是，君莫笑这边的操作却同样不逊，一个平移走位，一个小后跳，此时又是一个侧翻。 三个位移操作将三个攻击悉数躲过，蒋优等人都在面面相觑了。相比一照面就被轰翻三人，这君莫笑强到如何程度？此时却是越来越显现了。和大神韩文清交手，虽然目前暂处被动，但却也没有被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话再说回来了。 和韩文清交手的有几个人不是被动的？这是风格决定的。韩文清是绝对的抢攻型选手，使用钢筋铁骨，硬吃伤害也不想中断攻击，这就是他风格的充分体现了。君莫笑此时侧翻刚一起身，韩文清的拳法家已经冲到，角色一个小小离地后便是飞来一脚。这是拳法家的技能鹰踏。 韩文清的这种用法和黄少天使用荧光落刃是一个理论基础，两个技能都必然是跳起空地才能施展，所以两人都是让角色刚一离地时便完成操作，发招自然是极快。只不过荧光落刃是飞快落地，所以黄少天的剑客有时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有起落。鹰踏却是在空中踏出一脚。 这一脚如若踢中，跟着会有后边的连踏，所以施展出来时会有一个滞空，离地状态却是比较明显一些。君莫笑这时才是刚刚起身，终于是再来不及闪避，被韩文清这低空的鹰踏一脚踢在胸口，紧跟着又是啪啪吃了两脚。鹰踏这技能初时一共只有两脚。 随技能等级提升，最高却是能踏5脚。这拳法家目前等级是能踏出3脚。鹰踏的伤害不俗，不过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效果，甚至在连踏的过程中，如果操作不够快、不够准的话，都有可能被对手闪掉。韩文清的操作当然不至于在连踏过程中出现破绽，角色跳得又低。 三脚踏完，立刻就要落地，收招的破绽也是极少。这些本该是高空作业的技能，在韩文清、黄少天这些大神的操作下，硬是搞得跟地板流的技能似的。鹰踏结束，韩文清却继续着他的抢攻，收招刚罢，立刻已是一个拳崩轰了过去。君莫笑却也没有被这三脚给踩晕。 眼看拳头轰至，手中的千击伞却立刻结成两截成东方棍，右手急出却是朝着拳法家挥出的拳头拖了上去。呼一下，被拖住了手肘的拳法家被君莫笑拧身顶肩一扛，已经一个过肩摔扔翻在地了。柔道20级挡拆技接头。啊！ 这一次，蒋游等观众有不少终于是惊讶的叫出声了。他们可丝毫没觉得君莫笑会有战胜大神韩文清的实力。在他们看来，韩文清招招抢攻，逼得如此紧迫，换是他们，可能已经不知挨了多少拳打脚踢了。君莫笑能坚持这么好久，已算不易，已经算是很强的高手了。 就在君莫笑终于被鹰踏击中的时候， 他们以为胜负接下来就已经见分晓了，结果不想紧接着韩文清的拳法家就吃了对方一个挡拆技，此时却是被摔翻在地了。这一拆头的伤害其实是比不了英塔的，但是英塔三脚上去了，除了对角色数据化的生命伤害，其他方面却是一点动静也没。而像拆头这样的技能，接了对方的攻击，再把对手摔翻在地，观赏角度来说上却要华丽得多。乍一眼看来，都会觉得这一招非常厉害，对方大大的糟糕。君莫笑的这一拆头，没有把韩文清的拳法家扔出去，而是始终拿在手上，直至最终摔翻在地，这是根本不想给对方瘦身的机会。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真怕你太骄傲。 摔翻了韩文清后，叶青说着。 果然是你， 韩文清回了一句。作为对手，他俩真的是太熟太熟了。如果之前对于拳法家是韩文清只是判断的话，那么上来交手几个回合后，叶修就已经完全可以肯定了。韩文清这边呢，虽然对方并没有使用招牌性的战斗法师，但是在走位、意识、决断上的许多战斗习惯，却也让他很快判断出此人却是叶秋无疑。此时的这句果然是你，韩文清说的一点意外的色彩都没有。 是谁是谁是谁啊？ 蒋友等人却都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立刻开始互相嘀咕了。他们听不到游戏中对战时的语音对话，但是韩文清和他们是一个房间，那一句果然是你却是从外界被他们给听到了。君莫笑是大神认识的人吗？蒋友等人震惊中。而眼前的战斗中，摔翻了拳法家后，君莫笑也并没有去追几个扫地攻击，只是后跳闪开，像是要等韩文清的拳法家起身一样。拳法家当然是立刻一个咕噜就翻了起来。 难道不会再打了？ 蒋友等人心下疑惑着，却终于想起来去看看其他人的战况了。从头到尾，他们都是直接锁定了韩文清和君莫笑之间的一对一，另外那边可还有八人在混战呢，他们居然连看都没去看一眼。此时连忙把视角切换过去，一眼看过，心中只有一个感受，惨，真是好惨。君莫笑同队的四人此时已经被贬得连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，神枪手和剑客这两个家伙此时都显得是那么的耀武扬威，看得蒋生都好生妒忌。参与过、旁观过上场战斗的人们此时已经不难看出，这四人和上一场比赛时的零零杀一样，绝对的打酱油。此时被张新觉他们这边四人毫不费力的给收拾了，击杀不过就是个时间问题。 君莫笑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想干嘛？ 蒋友此时已经完全搞不懂了，没和他们在一起，却也在观战中的夜渡寒潭也完全搞不懂了。视角再度转回时，韩文清那边和君莫笑却已经又站在了一起。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？君莫笑带着四个打酱油的，等那四个酱油一死，五人围殴他一个，千万别说君莫笑一个人就可以干掉包括韩文清、张新杰还有白岩飞三个职业一线选手在内的五人。蒋优觉得如果发生这种事儿的话，他的荣耀观一定会完全崩塌的。韩文清和君莫笑一对一的格斗，此时依然是韩文清在抢攻。 喂，用不用这么拼命啊？ 叶修笑道，蒋由他们却是听不到的。韩文清不答，只是狠命的抢攻。几回合过后，他又一次击中了君莫笑。蒋由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唯恐君莫笑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有什么反击的手段。结果却是没有， 君莫笑这一次什么手法也没有，被韩文清的拳法家接着又是一通爆扁，人在空中螺旋飞舞着。君莫笑被贬得这么惨，本该是件欢呼的事情，可是此时的蒋由心中却不知为何有些意兴阑珊。韩文清浮空的连击打到一半，却也突然收手。君莫笑翻着身子落地，连瘦身都没有用。虽然转成这个样子，瘦身操作难度是大了点，但以君莫笑这样的高手，一点举动都没有，却也太不应该了。君莫笑平躺在地上，居然也没起身，已经死了吗？观众们心下嘀咕着，可他们是可以看到任何角色生命的，君莫笑此时离死还早着呢。众人纳闷着，都偷眼去看韩文清的脸色，发现队长此时的脸色是铁青铁青的，很像是暴风雨的前兆，让众人情不自禁的都缩下了脖子。方才韩文清的攻击中断也是有些古怪的，他本可以继续攻击下去的。众人正不知发生了什么，君莫笑终于是一个翻身站了起来。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，离开了一下。啊，怎么我还没死吗？ 叶修说着。这话蒋由他们是听不到了，而韩文清呢，却是早已察觉到了，所以他的连续攻击才会突然的中断。韩文清未发一言，立刻又是墙上攻击。此时那边八人的混战却已告尾声了，四个酱油党如何会是两个职业选手、两个网游高手的对手？从一开始就被动挨打，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有两人干脆就已经放弃了。此时四人终于是齐齐倒下，四人立刻赶了过来，围在了还在交手的二人身遭，但是却没有下令直击君莫笑，韩文清没有，张新杰也没有，神枪手和剑客两个跟在大神身边，压力很大，此时局促不安，不知道干什么好。需要攻击吗？两人看张新杰和白烟飞都是毫无动作，也不敢草率行事，只是呆呆地看着。大神身边对付酱油两人也不敢丝毫怠慢，之前打的是一心一意，这边二人战斗中发生了什么，他们两个反倒是不如观众清楚，甚至没听到二人的对话。此时呆呆地望着，二人都是做好了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，但是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啊。在韩文清拳法家的强攻下，君莫笑只是勉力支撑，根本看不出有还手的余地。 嗯，这个理所当然的呀，这是大神韩文清，君莫笑他再强还能强到这儿去？ 神枪手和剑客心下都在想着，而观战的蒋游等人此时却并不会这样认为。他们脑中总是会想到之前君莫笑那一个柔道的拆头，那突如其来的一下准确迅疾，只一招就好像完全压过了韩文清之前的所有风采，只是那之后君莫笑一下子就又没闪光了，一直被动挨打，中间还挺尸了好一会儿，再度站起也没能还过魂来，依然是被海扁。输只是时间问题了，但是蒋由他们内心却还是很不安，总觉得这输得太不正常了，输得太阴谋了，输得好像是故意想输一样。就在君莫笑生命已经无多的时候，韩文清的攻击却又一次停止了。 怎么搞的？就差一点了，抓紧时间。 叶修说。 你什么意思？ 韩文清说。 老韩同志，你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，但是只是这样一场比赛而已。当然我知道你任何时候都喜欢全力以赴，不过是时候该慢下来了，你自己应该已经感觉得到。 不好意思，我只知道往前，不懂得如何慢下来。 那就抓紧时间。 叶修让君莫笑踏前了一步，踩入了韩文清拳法家的攻击范围。 认输的人就自己退出吧。 哼，退出也不代表就是认输。 叶修笑着说了句。君莫笑已经果断退出，系统宣布霸气雄图队伍获胜。但是蒋游、夜渡寒潭虽然心下都觉得有些奇怪，但是这毕竟是他们早就盼着的一天了，心中的喜悦瞬间还是把那点疑惑给淹没了。此时他们最大的担心只是君莫笑这家伙会不会赖账。 你输了。 夜渡寒潭连忙发了消息过去。 嗯，以后只要你们工会的记录我就不去碰。 叶修回道。 这样就好，以后大家还是朋友，有事你说话。 夜渡寒潭开心无比。叶修简单地回了他一个憨厚的笑脸表情。 哎，今晚拿下一线峡谷记录吧，怎么样？ 夜渡寒潭这边立刻转头找蒋游商量。 哎，总算是没事了。 蒋游也是长舒口气。 其他工会喜欢和君莫笑较劲儿，就让他们去吧。咱们的事已经解决，以后和君莫笑尽量好好相处。这家伙好像有些来头，我一会儿找队长他们打听打听，能拉拢咱们还是拉拢过来。 嗯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 夜渡寒潭说着。叶修这边却也已经点开了好友栏中的一人去和人消息上了。 一线峡谷的记录有没有兴趣啊？ 当然有了，不过大神啊，这个我们只能靠自己，再不能找你帮忙了。 蓝河回道。 这我知道，我不用出手，我这里有份攻略，你要不要来学习一下？ 叶修回道。 攻略？什么攻略？ 蓝河有点迷茫。 刷副本记录的攻略。 叶修回答得很从容。这攻略的模板来自于魅光，这几天连续的努力，魅光终于是以正确的思路做出一个刷副本记录的流程攻略。叶修有认真的看过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。可以说拿着这份攻略照着打，只要是装备没有问题的队伍都可以参与到副本记录的竞争中来，然后就看各自的执行力了。不过魅光的攻略毕竟都是从前人的攻略和视频中采摘总结出来的，他所做的只是写出一份更详尽更精准的攻略，精准到了每一个步骤，让想刷记录的玩家不用自己再去尝试研究，照着这步骤走就是了。无论怎么样，魅光的攻略始终还是没有逃脱出前人的框架，也就是说魅光的攻略只是详却不是新。他攻略中写到的打法如蓝河他们这些老玩家曾经也都是会的，现在陌生只因为是太久没有玩过，而魅光的攻略可以帮他们大大的节省重新研究适应的时间，让他们直接上手练习一套合理的打法。但是叶修此时想向蓝河介绍的攻略却并不是魅光的这一套，而是他在魅光的攻略模板上又进行了一些修正。这些修正那就是创新了，也就是一线峡谷数年来未曾有过的一些新鲜打法。好比埋骨之地副本时叶修设计的新打法，这样的新打法缺经验缺实践，只有理论的魅光却是无法单靠脑补做出来的。一个想当然的错误就可以让他一步错，步步错。